南朝鲜各界和国际社会界对于朝鲜劳动党为人民服务纷纷表示赞赏。南朝鲜的新闻工作者全义贤、在野人士李哲俊等许多同胞和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文化广播电台等各家媒体指出，朝鲜劳动党将基于民众是一切的主人、决定一切这原理的主体思想作为基石和柱子，所以朝鲜劳动党是向导者，又是把民众爱如子女的母亲。曾经到访我国的吉尔吉斯斯坦阿萨巴党代表团团长说，朝鲜劳动党在其长期的历史上记载着为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团长指出，朝鲜劳动党以博得劳动群众绝对支持和信赖的强有力的政党，充分显示其威仪。他的斗争经验是向往社会主义的各进步政党都要学习的榜样。